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同意救国团发放年终奖金平均 2.55 个月。救国团主任葛永光今天指出，最近救国团跟党产会互动不错，党产会也点头让救国团发放年终奖金，虽然整体盈余变少，但是员工平均可以领到 2.55 个月的年终。救国团不满党产会认定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冻结名下资产，申请停止执行，但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驳回。葛永光今天再次强调，救国团为公益社团法人，不像政党拥有党费、政治现金还有竞选经费可以自由使用。如今救国团所有财产全数冻结，除非事前取得党产会同意，否则无法动之。党产会的处分实际上已经完全剥夺救国团的财产处分权，就连救国团为了履行与各地方政府缔结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营运移转契约，像是各运动中心还有政府标案也不例外。不过近期救国团跟党产会互动不错，希望持续加强沟通，增进彼此理解。高雄市政府鉴于国内住宅火警屡屡伤亡惨重，公告修正高雄市火灾预防自治条例，首创全国强制要求房东，也就是管理权人，应该在住宅场所出租之前设置住宅用火警警报器，强化火灾出勤预警能力，保障租屋族的居住安全。如果出租之前没有安装助警器，最高罚款30,000元，并且限期改善，如果不改善得按次处罚到改善为止。高雄市消防局也呼吁高雄市所有的租屋族，如果发现房东没有装设住宅用火警警报器，可以要求房东依法设置，或者是拨打119向消防局反映，消防局就会派员稽查。海巡署今天宣布查获非法爆竹，逮捕林姓嫌犯，起初各式爆竹超过17,000公斤，其中包括单发可以炸毁一辆汽车的爆竹，火力十分惊人。海巡署侦防分署接获囤积还有私运非法爆竹的情资，15号持搜索票会同海巡其他单位搜索了林姓男子租赁位于高雄市鸟松、大社还有紫关的处所，分别查获一般爆竹烟火11,294.37公斤，专业爆竹烟火5,996.46公斤。总计17,290.83公斤。这批非法爆竹当中更有大型专业野型烟火，填装黑火药可以瞬间炸飞一辆汽车，全案依违反爆竹烟火管理条例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处。香港警方侦破历来最大伦敦金诈骗集团，其中一名85岁的富豪受骗5.8亿港币，相当于23亿台币。警方追查发现另有6人受骗，7名受害人共计损失了6.29亿港币，也就是25亿台币。警方拘捕了14人，冻结赃款2.2亿港币。伦敦金是种黄金买卖交易方式，这个诈骗集团运作不到2年，专聘一些年轻人任职投资经纪，以随机方式透过电话或者是社交媒体寻找目标，与目标认识之后就会进一步游说投资伦敦金。警方调查，受骗的7人年龄介于32岁到85岁，当中2名香港人，其余分别来自美国、台湾、澳洲、加拿大还有纽西兰，外地受害人还亲自到香港签约投资。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2点，来到9969点，成交金额111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13点，涨幅1.04%，来到2078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31点，涨幅1.48%。最新价位2176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4点，来到261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82点，涨幅1.08%，现在765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75点，涨幅1.39%，来到2749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3212点。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点一盏灯，许下愿望，希望未来的孩子享有永远纯净的生活环境。我是简文秀，一光 LED Everlight， 祝大家万事如意。 团圆年菜送礼必备，日方真传帮你串等等。 日方真传翠鱼精买十送一特价中，还有超值满额赠品等着您。团圆年菜，公司送礼，拜年走春，一起吃好料过好年，有礼子更有面子。 现在上官网购买，满额再享超值赠品，买越多送越多。请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打0638422277。 台湾的水果们，请准备通关。第一关，好吃检测， 无增甜剂、配酸剂，好吃营养，过关。 第二关，健康检测， 通过 SGS 或国家认可检验单位证明，过关。 第三关，安心检测， 天然栽种，产地直送，产品责任险，过关。 欢迎你们来到好物市集， 好物只卖好水果，02-2362-1968。 好物市集对你真好。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白安。 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让我生活绝不接受，当我想要飞，天空也遗憾地说抱歉未来。我想要你属于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一次不准够， 在等啊等，该发生的没发生，等等在等啊等，再完美也不完整，等等等慢慢慢，等等慢吞吞，把美梦成真，快乐也不兴奋，等等等等等等在等啊等，青春变成余味温，等等在等啊等，失去灵魂的标本，等等等慢慢慢。 请举手， 爱我的请你点点头，爱我的请举起左手，哦哦哦，我爱的请举右手，哦哦哦，爱我的说出口，爱我的请你说出口，爱我就请说，哦哦， 我的请举手，来自于莫文蔚。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1。2019年1月25号星期五，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的请举手，但有的时候有些状况你的手是举不起来的，比如说我知道有些无时间发作的人，他手是举不太起来的，落枕的人手也是举不太起来的。 莫非落枕会传染？ 对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大骂你耶，好痛哦， 干我什么事啊？ 你就在我脸书随便擅自帮我按一些我根本不喜欢的粉丝专页赞， 我才没有， 然后又把落枕传染给我， 我才没有，你不要什么时候乱怪人家好不好？ 不要呼吸，我不要呼吸，大家不要呼吸，呼吸呼吸呼吸，为了。 但是不是因为最近天气就是会就是变化比较多，所以可能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好保暖，或是突然熊熊刮掉，很容易落枕呢？因为我就今天早上起床太痛了，我就在我的朋友群组里面抱怨说好痛哦。其实我朋友昨天也落枕 啊， 就是想说这可能跟天气真的是有关系啊，你落枕系你。 故事故事故事，为了每天笑嘻嘻，绝不能呼吸， 让自己的天好吗？ 打败故事你这个坏蛋，我是小超人，发现坏人一个个消灭，绝不留情。哎呀，不行，我好想刷屏，呼叫小超人。助手，你有没有钱？呼吸，呼呼吸，呼吸，呼呼吸，呼呼吸，打我呀，笨蛋。 海东姑息来自严正兰。 下午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在做些什么呢？有没有回顾一下本周你发生什么样的一周大事呢？这个礼拜有没有什么大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欢迎你可以留言在我们的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咯。 墙壁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注意你的嘴型，咬字含糊不清，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Muffer 七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叫我爱你。Muffer Muffer 的疼你了，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多，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得多啊。转身靠着墙壁啊，立着开声音，说一万遍我爱你，直到你满意。一二三四五六七，开始倒数表白的成绩，每一分钟多一秒，竞争着太急。啵啵啵啵七七七，有些咬字我都咬不清，要说什么都可以，就差我爱你。啵啵啵啵的疼的了。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又大得多。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这大得多。 恭喜侯先生，贺喜洪先生，一周大事就是年终奖金入口袋了。 好棒哟！ 伟雄的一周大事，他拿到了英九写的春联，觉得开心。 口声声的说，对不起我又大舌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口口口口声声的说，说爱你我就大舌头。 I'm sorry, I'm sorry。 还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陆陆续续要吃今年的尾牙，可怜的吉米虽然今天是开心的尾牙，他却雷缠，他不能去了。希望你早日康复。然后有人的一周大事是我刚刚收到马克亲手包的红包袋了，觉得这个红包袋非常特别， 真的是亲手，真的是花了 家庭 手工，没日没夜家庭代工，很可怕。 然后呢，因为最近真的是太多人感冒了，然后在香港的 Alex 也感冒了，他看医生，医生的费用再加上感冒药的费用，他花了600港币，好贵哦。 电台的大家也很多人中标了， 其 天哪，希望所有有症状的大家，感冒大家在年假来临前都可以痊愈。今天来电台的时候呢，搭电梯中间就遇到某一层公司的员工集体进入，然后每一次我都以为，因为可能有两层都是他们的，但是不是在上下，就隔蛮多的，所以他们对搭电梯移动。然后以前我都以为他们是这个时间会开会，然后开完会就集体要搭电梯。今天我才发现他们不是开会，他们是在上日文课。就他们手上拿的是那个日文字的笔记，然后就是应该是就是那种公司的福利，然后就是大家都集体还在学那个很初阶的。他们今天在学的叫做多少钱，いくらですか， いくらですか。 所以他们在电梯就互相いくら、いくら、いくらですか。你现在背多少钱，你要用日文问我いくらですか。海珠是个女生，她的一周大事是她吃到电台附近的广城烧腊了。 Chewed up and spit out and moved off stage, but I kept rhyming and stepped right in the next cycle.

在身边，我就能够感觉整个世界那么安全。多想你一遍，心中的某个部分就会溶解。 九一点2:34，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再请大家来分享过去这个礼拜你的一周大事有哪些呢 ？SL 一周大事是说，当他非常开心买到红发爱德的演唱会门票之后，发现哎，红发爱德演唱会的日期是儿童节的连假呢。 所以呢？ 他是一名餐饮业，他无法请假，他只能申请退票。 啊， 好难过、哦！已经这么提早这么久，不能先跟老板说。 对啊， 就是现在距离儿童节4月4号很久，但是那个 我先讲 很重要，就是我不是这一整年所有的连续假期我都在请假， 嗯、 就只有儿童节，拜托你让我走，这样不行吗？ 对啊。 而且你还抢到了票，如此的 lucky。 别问我把你当什么东西，别刻意缩短我们的距离，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神秘。喜不喜欢你，这问题会不会太 就告诉你 Are you ready? 我当你空气，你就是空气，随时需要你，没你会窒息。 的我当你空气，就是快过年了，可能很多人开始会大扫除，会整理自己的东西。那也许有一些衣服啊、包包、鞋子你已经不要了，可是它可能完整度还是很高。现在小童呢，他就有捐了一箱物资给偏乡狮子家父。他在捐的时候，他们还有在缺物资、哦，但是不知道现在满了没、嗯。所以如果你过年也整理一些东西，其实有很多单位，你可以先打电话去问问，哎，这些东西如果他的状况很好，他们有没有需要？ 就记得是新的，不是垃圾哦。 对对对，不是那个很烂的东西，你要寄给人家。嗯 소원을말해봐네마음속에있는작은꿈을말해봐네머리에있는이상형을그려봐그리고나를봐난너의진이야꿈이야진이야그림팔을타고달려봐넌내옆자리에앉아그저내이끌림속에모두던져가슴벅차터져버려도바람결에날려버려도지금이순간Superstar, shining star, superstar. 숨겨소리같은떨림에해리의 내 몸을 맡겨봐 이제 이 세상은 오직 너의 무대 DJ, put it back on. 그래요, 난 사랑해. 언제나 믿어. 꿈도 열정도 다 주고 싶어. 난 그대 소원을 이뤄주고 싶은. 행운의 여신. 소원을 말해. 너랑 같은 길을 생기만해. 널 나의 뮤직. 언제나 재미를 소연하게. 너의 길. 네가 가는 소원 생기만해. 나는 너의 해. 너의 진이 내게 들어줄게. 소원을 말해봐. I'm cheating for you, boy. 说出你的愿望，来自于少女时代。如果现在马上要你许个愿吧，许个愿吧，你第一个愿望是什么呢？ 浓浓来我的身旁。 浓浓， 今天呢，我在 陈立农吗？ 对，我在电台外面就看到一箱大纸箱，然后大纸箱是用很漂亮的包装纸包装好的，上面写着就是陈立农后援会，收件人飞碟联播网，我想说，飞碟联播网，我就代替飞碟联播网来猜一下好了，因为大家也不知道会就是到底要给谁啊，对，其实应该要给台长猜啦，我就先猜了。好，然后那个后援会一打开以后，里面又还是满满的包装纸，然后里面它的箱子很大，但其实大部分是空的。一打开以后， 立农最近有什么作品吗？ 他生日。 你说他的后援会 祝他生日快乐吧， 代替立农的生日，寿星本人送生日礼物给大家，这样。 一开始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枚小泡芙。 啊哈。 还有我喜欢的巧克力米， 哦，这个好复古哦， 超级复古， 巧克力果、巧克力米， 对，然后还有他们帮立农做的这个东西叫什么？饮料提杯袋，环保饮料提杯袋，提杯袋布的， 就是你提了，就是上面会有立农的 Q 版样子，就是你去那个买任何饮料，他就说哦，立农 fan 五份。然后再来就有很多他的贴纸，或是像明信片，或是卡，或是之类的。 嗯， 对，我可以一个一个来开封。 哎，这不是，反正你就开了就全开了，是不是？ 啊，什么意思？ 那这些东西最后是要给谁啊？ 这些东 西，因为是飞碟联播网嘛。 飞碟电台的大家同事们想要索取的话，等一下我就放在外面哦。 我以为这个是要。比如说，你在脸书做活动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哦。这个硬硬的东西是什么？我看一下哦，小镜子啦，反正都是很复古的东西，就是国中女孩们会使用的东西。然后贴纸、小镜子，有一封瓶中信，还有漂亮的蝴蝶结， 蒂芬尼蓝、蒂芬尼绿的缎带 ，Yeah。看看， 是不是春联啊？立农春联？ 不是不是不是。您好，在此我们想跟您郑重介绍一个人，推荐一首歌。他是2000年10月3号出生，刚满18岁的小男生。他是在短短4个月练习生期间，微博粉丝人数从个位数涨到300万的潜力股。好，所以他就在介绍陈立农，然后希望可以就是如果你们在播出浓浓歌曲的时候，请联络我们，请联络陈立农后援会，我们会发文要告诉大家要准时收听的。Oops， 但你知道啊，我不是前几天在讲 I'm not a legendary I'm a legendary singer， 就是王杰那个，我知道我只是一个过气的歌手。然后在节目上讲了跟放了以后。真的有人在 YouTube 下面留言，然后刻意去找我，然后找我以后说，你知道吗？你是因为你的播放，就这首歌变成在台湾的首播了呢。谢谢哦。 我们只要播一首立农的歌，就可以吸引所有立农的朋友 来听。 他可能第一次听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哎。 That's right, yo. 我是不是要先通知他们的后援会，说我们要播歌楼才能播？ 所以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做的事，是不是？ 不行，这要很及时哎、欸。 你说要很及时， 下个小时就应该要播了吧？ 为什么？就这样他们来不及看到啊。哈。 在 App 上有人说，马克，你刚刚说利农是几年出生的？ 2000年。 Oh my god！ 因为他在算他跟利农差了几岁。 干嘛这样逼自己呢？ 试图在失温的城市找回温度，在台北的某个地方听见陈绮贞。 沙漠里的收音机接受不到我的讯息，有人在吗？我一个人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答，有人在吗？台北的某个地方，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在吗？我一个 人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等你来挑战，2月11日前报名还有早鸟专案，有机会抽中 Apple AirPods 蓝牙耳机、手剪式钢琴、蓝牙麦克风等好礼哦！快上2019客家流行音乐节官网报名。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2019橡木桶洋酒独家代理销售冠军 Nomad 威士忌，尾牙送礼，围炉春酒，风行世界新选择。来自苏格兰的 Nomad， 西班牙顶级双雪莉威士忌 Nomad， 干杯 Nomad， 喝大啦！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想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世界。 准备好之前，让我陪着你。金曲新人谢震廷第二张概念专辑《爱丽丝》。现正发行。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990周第五名蔡健雅《半途》，第四名谢和弦《我不是白马王子》，第三名白安《我们的时代》，第二名黄子佼《陪你淋雨》，第一名蔡依林《甜蜜蜜》。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 Tanya 蔡健雅。 2:53，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在先为你送上有感觉乐团的这一首《再勇敢一点点》。 那不是我，总是在深夜触碰脆弱的伤口，总是让自己痛苦，也赤裸的被触碰。没发生过，我总是在十字路口被生命淹没，几乎停步走在失落的迷宫，而我放任感受，不断回说。自己被埋没以前，失望找不到终点，被抽丝剥茧，没知觉。嘿耶耶耶，再勇敢一点点，一点点，害怕被辜负曲解，在自己被说服。任谁也不能听见，说了好几遍，再勇敢一点点。我总是让自己想睡。

截至刚刚2:45，共有22000名网友投票，认为叫擦子的占68%，认为叫擦布的占32%。目前投票还没结束。网友回应：“请证明橡皮擦没有模糊空间。”小编基隆人吗？擦子好亲切哦。还有网友无限期推擦布。单亲妈妈王子玲因为就读国小的儿子和郭姓同学玩游戏，脸部撕裂伤。前年6月，她送儿子到学校，正好遇见郭姓男童，强拉郭姓男童向儿子道歉不成，竟然动手掌掴了男童耳光，还侧踢男童的大腿，导致郭姓男童受伤。新北地方法院除了依伤害罪判处王子玲拘役55天，可一颗罚金55000元定验之外，今天再判他必须赔偿郭姓男童和男童的父母亲51340元，全案还可上诉。王子玲认为法院判决不公平，不符比例原则，决定上诉。士林地检署侦办男子程宇前年涉嫌性侵杀害陈姓女模特儿，求处死刑，但是士林地方法院认为他是临时起意杀人，判处无期徒刑。高等法院今天召开延押庭，程宇否认预谋杀人，合议庭认为他犯嫌重大，必须继续羁押，预令延押2个月。此外，程宇的律师主张一审没有完成程宇有没有教化可能的鉴定，主张高等法院应该再送鉴定，检方不反对，高院近日也将择定大型医院负责鉴定。美国权威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最新报告，人工智慧 AI 将对美国劳动市场构成深远影响，美国25%的就业人口可能由机器人取代。报告指出，大约3600万的美国人从事高度自动化的工作，这些工作70%可以透过使用当前技术的机器完成。未来最可能受到影响的工作包含了厨师、服务生、短程货车司机，还有办公室的文职人员。报告提到，这些变化可能就在几年后或20年后，在下一次经济衰退周期来临时，更可能加快自动化，因为企业节流裁员，就更热衷使用可以协助削减成本的技术。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98点，成为2077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2点，涨幅1.52%，来到217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9点，26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0点，最新价位75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74点，涨幅1.38%，2749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6点，最新价位320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2点，来到9969点，成交金额1117亿。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明天清晨开始，台南以北东半部地区将有8到10级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还在烦恼三餐到底要吃什么吗？全台有900多家门市的八方云集就是你的好邻居， 每颗水饺都是纯手工新鲜包制，八方云集选择多元，除了招牌口味辣味、韭菜咖喱好够味，田园蔬菜健康无负担，玉米鲜虾小朋友最爱，大人小孩都满足，冷冻库不必再囤积过期食材， 就让新鲜手工水饺八方云集陪你度过美味时光。 老婆，过年全家出游，我不但请了司机、导游，还有保镖陪我们哦。 啊，有必要吗？ 当然，旅游这条路上最怕没人陪，无论国内外旅游，都要保和泰产险、旅游平安险，才能玩得更安心。 旅平险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LG 迎新春有够乐，买紫屏家电送空气清净机、礼券等超多好礼，再抽100万 GO GO 荣。 2019橡木桶洋酒独家代理销售冠军 Nomad 威士忌，尾牙送礼，围炉春酒，风行世界新选择。来自苏格兰的 Nomad， 西班牙顶级双雪莉威士忌 Nomad， 干杯 Nomad， 好大啦！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像采着玫瑰，汇成一个吻当安慰。可怜，像蠢动的音乐，叫人们纷纷沉眠。不知名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锋利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肠破碎。弯道一般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也太美。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肩，我用生命为你加冕。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超值千年的泪。痛太美。享受本身最苦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在无言，我多想用是非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 萧敬腾的王妃。三点十分，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呢，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的时间。 哦，又来到这个时候啦。本周有些厉害的片，厉害厉害厉害。 就本周我刚刚在听你看预告，就从你的反应觉得好像啊，一部又一部的好预告出现的感觉。 Yeah， 可是是我最近太少出来走跳吗？我都没有看到这一些 电影或是广告等等之类的，就是今天的预告对我来说，我就是重新看的这样。首先这一部呢是国片，然后这个我有看到广告，就是邯郸。 嗯， 但同样就是你看了预告以后，你不太知道他在 演什么东西。邯郸最近新闻满山遍野的来， 对，其中有一个就是比较不能说服我的地方，因为他还是讲一个比较那个词要怎么讲？比较譬如说混道上的呀， 嗯， 然后可能很贫穷啊， 嗯， 然后为了生计，可能跟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自己的生活有点落差的这种社会生活形态，但是他们里面的演员都长得太帅，然后口条太好了。 你说没那个开口呢？ 就是一般，对。这部分好像有点无法说服我进去那个戏剧里面。 邯郸就是有小薰、郑仁硕，然后林雨熙，哎、 嗯， 林雨熙啊，没错吧？ 胡宇威， 嗯。 还有一部奇幻电影叫做《杀死巨人的女孩》， 嗯， 有一个女孩在学校呢，就是不起眼，也被排挤，然后生活上面也没有朋友。可是呢，就是她会做一些很奇妙，像是读一些魔法书还是什么之类，就是给我力量，让我对抗黑暗。 嗯， 之后呢，她在镇上遇到另外一个小女孩，小女孩问说：“你都在干嘛？”她说：“我是一位巨人杀手。”我专门杀死巨人。 哼， 学校辅导老师呢，你就会关心他，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朋友啊，或是其他人也说哦，如果你想要好了，如果你真的很无聊的话，我可以假扮成 dragon 龙陪你玩这样子。好，可是他很认真的说，我就是巨人杀手。你知道巨人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生物吗？他们会过来夺取人们的梦想，夺取人们的快乐，然后他来过以后，我们就再也记不得那些快乐跟梦想是什么滋味了。 这不就这个世界吗 ？Yes， 所以它应该有一些隐喻在其中，不过它把它具现化了。 嗯，具现化系 就是它是真的有巨人，然后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真的就是后来好像真的就是有巨人，然后跟巨人战斗 搏斗。 同时，那个另外那个小女孩就是也要跟着他一起，就是他说服他变成他的同伴。然后那位辅导老师也是，就在预告片当中也有那种很狼狈，然后淋的就是落汤鸡。 嗯， 小女孩跟他说：“你必须要相信，真的有巨人。不，这都是你的想象，这都是你的幻想。到底是真是假？到底这个小镇 的问号 命运会是如何呢？” 杀死巨人的女孩。 好一个不平凡的，这就是人生。电脑是你的恩人 ，MSS 贵人。以前有 AIO， 现在是 Facebook。一天没有上，你就会 Facebook。还好有无名小站首页陪你守夜，直到你身心疲累。谁还没睡？谁还在外面？谁还在线上等着谁？等谁的暧昧？谁跟谁盖了棉被？谁跟谁睡了一夜？谁跟谁又害怕着醒过来的？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 我的寂寞疯了，我的空虚哭了，我的坚强已经睡了，你睡得受不伤的，那你呢？那你呢？是不是一样疯了？我寂寞疯了，我的空虚哭了，我的坚强已经睡了，你睡得受不伤的。是不是一样疯了？疯了？疯了？你看着看着。 消息来了，你看着爱情走了，接着你继续看着 PPS 当酒再喝。你不想出门，可是妆都化了，可是又为谁化呢？可是又为谁谢呢？可是又为了什么？你继续相信会有下一站的狗屁幸福，你继续幻想流星花园旁边有咖啡屋。这里没有暮光之城，这里只有一盏精神，这里没有金城武，这里只有寂寞可能。不是我要把你的美梦敲醒，不是我要把你的憧憬终极，这是我们都不要再骗自己，这是我们都不要再骗自己。 我的寂寞疯了，我的空虚哭了，我的坚强已经碎了，有谁都受了伤的那里那那里，那是不是一样疯了？ 阿寇谢和弦的《寂寞疯了》在异烈上映的第二天，我就马上去看了。可能很多人在看之前会有个疑问，就是先说，那我应该要先看过《分裂》跟《惊心动魄》再去吗？ 我需要先看过吗？ 非常需要。 是哦， 非常。 怎么样？ 没了。 这是一个来自于广播女神的温馨提醒。 对。 我想要先讲，就是目前我看到就是这个礼拜有几部很引人入胜的电影。 嗯， 首先呢，这部叫做《真宠》，真宠是真假的真，宠是宠爱的宠。 我真的很宠你， 我真的很宠你。然后他在讲，在十八世纪的英国那个时候的安妮女王，安妮女王她是一个体弱，然后又个性怪力的一个女王，这样子，反正就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上了王座。那其实只要是所有的这种封建时代都会这样子，就是拿到了王位，虽然你大权在握，可是你身边却反而会觉得更加猜疑，或是你常常就是旁边会有一些佞臣或是宠臣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真宠呢，就是在讲女王身旁的女士的故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要问鼎奥斯卡的那些女主角们吗 ？Yes， 没错。所以呢，瑞秋·怀兹，然后呢，艾玛·史东。艾玛·史东就是演那个新要进来的人，要进皇宫，然后要求职的人。然后她一步一步的取得了王后的信任。那当然，原本的那个瑞秋·怀兹就会有一点， 你想跟我挤是不是？ 哎呦，所以这三个女人，然后这两个的斗争故事，所以她的争宠的争其实也很像是争夺的争 哦， 争宠。那当然，很多人就是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应该已经有听说了，就是会说 Emma Stone 从影以来 首度最大胆的演出， 对，就是正面清晰露点等等之类的。好，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重点啦。再来呢，接下来两部。真的就觉得有点有趣，有点 有意思， 想看。一部呢是劳勃·瑞福的量身打造的洗影之作，拍完我不想再拍了。这部片叫做《老人与枪》，The Old Man and the Gun。一开始的那个预告片呢，是他遇到了一个在公路上遇到一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的车抛锚了，劳勃·瑞福就去看她说：“哦，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女生问说：“你懂车吗？”劳勃·瑞福看看，我不太懂。但是就是跟他开始有一段就是对话，他们就去旁边咖啡厅、快餐店坐着开始聊天。那当然呢，那个女生问说：“哦，那你做什么的？”劳勃·瑞福又说：“这是个秘密，我不能跟你讲。”他说：“为什么？干嘛那么神秘？”因为我怕我讲了以后， 你会有杀身之祸吗？ 你就不愿意再见我了。然后女生又说：“谁说我会再见你啊？”他说：“你会再见我吗？”那我跟你讲了，你会再见我，反正就在撩妹就对了。然后呢，最后他就讲了，他就讲说：“好啊，我告诉你我做什么。我平常做的事情呢，就是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银行吗？我通常呢就是这样子走进去，然后呢跟柜台说，我手上有一把枪，把钱交出来。我不想对你有任何，就你很漂亮，你很美，我也很喜欢你，我不想伤害你，请你快点把钱交出来。这样子。”好，他就讲了，女生就被逗大乐，哈哈哈哈，你真的很会编故事哎！但他真的就是抢匪。 老人与枪， 他就是用这一招。然后因为劳勃·瑞福大家知道嘛，就是绅士啊，文质彬彬啊，讲话很有礼貌啊，他就是用这一招，然后在美国的五大州犯下了很多的抢案。他就是走进去，然后可能会对银行行员说：“我要开个户， 我说哦好啊，那是什么样的户头啊？他就把他大衣拉开说这样的户头，然后里面就都是墙这样子。然后所以预告里面有剪一些，就是之后警察来以后就会问那些行员，然后行员说他看起来真的很好，他看起来人真的很好，他文质彬彬。然后警察说那你有看到他武器吗什么，他说他有武器，他说他有等等。然后他就犯了这一些 罪行， 对，这一些抢案。那当然就是有警察要抓他嘛，然后警探要抓他。可是警探呢就是越去了解这个老人，然后越觉得天啊，这个人实在太有趣了，就是有趣到爆炸。然后同时就是这个警匪追逐的过程呢也很像之前那个 Catch Me If You Can， 就是斗智过程。然后劳勃瑞夫还刻意就留一些什么 线索 然后跟那个警探讲话，然后什么还留给他几张钞票或者什么之类的。那当然就是警探也觉得说以你这种就是聪明才智或是你这么特别的人，你一定有其他的方式 make living 就是你一定有其他的方式过活这样子。然后劳勃瑞夫就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 make living， 我只想要 living。 他就是觉得就做这件事情是刺激，我只想要做这件事。 被你讲的好想看哦。 老人与枪， 新的一年，让心中的花朵展开吧！跟安心亚一起来个 selfie， 心情会很 chillaxing。 安啦，早就安啦，休息一下，明天会更卖力。气球铃咚一直飞，心呀，我的心呀，有点卡卡的就重新开机。啦啦啦啦啦啦，没关系。 自备光圈，2019安心亚最够看，正能量女神安心亚全新单曲《Chill Lexing》轻月星，百毒不侵，疗愈推荐。 你也会爱上我，就是 Chill Lexing。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爱美有密码，让脸庞有美感。请记住美感密码，美感密码风行全球各国，美感密码解码变美的秘密，美感密码满足对美的期待。 艾丽根为你成就美到完美的最后一里路，艾丽根 Elegant。 大家都要出国，机场人这么多，再不 check in 就赶不上飞机了。天哪！ 哈哈哈哈！天助自助者 ，check in 就用自助报到机，扫描护照选座位，自助列印登机证寄行李，马上通关上飞机。 耶 ，Let's go！ 还可以透过网络或手机 APP 报到哦。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新春佳节想好要送什么伴手礼了吗？春节必尝的好味道福贵糕，严选用料，古法熬制麦芽糖，每一口都吃得到浓郁的柴烧桂圆与特级养生核桃。今年拜年就靠它虏获亲友们的心，错过只能再等一年，请上网搜寻董事长福贵糕。 我是罗文玉，这是我的新歌才华，陪你追寻爱人的勇气。 他说狂是一种才华，温柔背后锋利的刀法，切割过往碾过我的 发。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喂穿越无限的星空，爱陪我翱翔自由。就爱点你 you。 23:27，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现在在进行的是诚实电影预告院，来看看本周什么电影，他们的预告在演些什么呢？ 刚刚在看了一部，就是那个预告啊，就是很多很多特效，全部都是特效，整个 听起来就像很多特效， 全部都是特效，叫《降魔传》，那。就是这样， 就扶摇降魔嘛，就那样嘛。 Yes，另外呢，还有一部韩国电影叫做《李师朝鲜》。 这广告也是打超凶，然后报纸也每天都看到那个男主角的新闻，或是里面演员的新闻，或是那些丧尸的妆等等之类的。 它其实就是一部丧尸电影啊，只是它发生在是 古代 的朝鲜，对，朝鲜古代。然后那个时候又加上一点点宫廷的。调查就有点王公贵族這樣 子，就他要去查那个这个丧尸的源头到底是哪里来的。 对， 越查就越查啊，就故事开始了。 Yes， 嗯哼， 画面蛮漂亮的。 嗯， 再来呢，还有一部韩国电影，然后这部韩国电影呢是也是 EXO 的队长，然后所主演的。然后说到 EXO，其实我更想推的是《摇摆男孩》，因为之前都星期五都有访问，就没办法推荐《摇摆男孩》，真的非常好看，太喜欢。然后同样也是男主角是 EXO 的其中一员，然后他很认真去学习踢踏舞。那那一天我还记得看完回来后，哇，那个心情很激动，就那个他不是你一般想象，《摇摆男孩》他是一部。跳舞电影，然后主体是踢踏舞，可是它不是你想象那种跳舞电影。一般的跳舞电影是怎样的？一般的跳舞电影就是哦，我们是一个舞团，然后我们要参加一个比赛， 我们要结合芭蕾。 对对对，我们要参加一个比赛，然后那个比赛呢，可能就是我们目标是得到冠军这样子。可是呢，我们舞团里面最强的那个团长，或者我们舞团最强的那个人，他竟然就是背弃我们去了另外一个舞团，然后去了另外一个舞团以后，我说可恶，怎么会这样？他背叛我们，然后他为了这么想要得冠军又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失忆的男主角或者女主角就会遇到另外一个也是跳舞，可是跳不同舞的人。 你是不是在影射一个就是很具体的一部片？ 没有具体，他们很多要嘛就是加什么重踏舞啊，加芭蕾舞啊，加骚洒啊，加什么，就是你把他们的元素本 质 一模一样，就是一模一样。可是《摇摆男孩》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故事背景设定在韩战，就是1950年代那个时候，南北韩在打战的时候，然后在发生在南韩的战俘营，所以那个时候南韩战俘营是美军所管理的嘛，结果在美军管理的南韩战俘营里面呢，竟然分成了两派人，因为他俘虏了一大堆，就是支持也不是支持啊，反正就是为了共产党。打仗的就是北朝鲜跟中国人嘛，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有一些人就觉得说，那我们就要南韩，我们就不要回去，我们不要回去了。那另外一方就还是效忠领袖的那种北朝鲜人，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叛徒，就是 背叛祖国， 我们的教育都忘了吗？一看到这些西方美帝的东西就倒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在战俘营里面又分成营中营，然后那些北朝鲜人就是会煽动啊，然后会打架，会闹事啊，也会弄出人命来这样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呢，男主角他其实是一个北韩的精英中的精英，也就是他会在领袖面前跳舞的那一种，所以他是很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他的哥哥呢是民族英雄，所以想当然了他是一个非常忠贞的共产党党员。可是他有一天看到了美国的一个士官在跳踢踏舞，因为这个美国士官从军以前他是在百老汇的一个舞者，然后跳踢踏舞，他一看到以后惊为天人， 哪里可嘞， 这是什么？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每天茶不思饭不想，或是我的临兵在睡觉的磨牙的声音也是踢踏舞的节奏，他们在咬饭的声音，他们升旗的声音，他们走路踏步的声音，就全部都是。所以就是一个他内心有这种冲突，一来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舞者，所以他当然会想要去挑战更强更厉害的舞这样子。那可是二来他的精神教育是你不可以接触跟任何西方文化有关系，更何况那是邪恶的美帝，所以他在那边拉扯着。然后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这是一个人的角色设定而已，然后其他还有很多很可爱的角色，另外还有最后你会发现到他像是一部间谍片一样，因为我刚刚说到那个背景设定的营中营， 这个美军的管理者呢，他希望可以做出一个，就是让国际社会都觉得说，哇，你们战俘管理很好， 很 先进， 这样啊。 因为他有一个目标嘛，我的目标当然就是我回美国我要升官啊，我甚至要选个参议员、众议员、州长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所以他当然想要把这个做好。可是，在北韩，就是他也有做一个小小的。再说共产党他是如何可以就是分化人心跟取得权力、嗯、然后在这其中，所以也有间谍片的感觉在其中、嗯、有战争的苦难跟折磨跟现实的人性在其中、嗯、当然你不可以就是你没有办法抽离开它本质还是一个跳舞电影，还有它的音乐的搭配非常绝赞、嗯、超级推的摇摆男孩。 每种脸越想去追走不到永远，于是枯萎，于是心碎。你不是说要为了我学着面对，纵然步伐不对，也情愿不后悔。但我想转身去翻越下个情节，错过那一夜，你我该相识的那一天。你不是说要为了我学着面对，纵然步伐不对，也情愿不后悔。但我想转身去翻越下个情节，错过那一夜，你我该相识的那一天。 刚刚说到 EXO， 那被摇摆男孩打断，其实本来是要讲《未来的青春笔记》这部电影、嗯、然后这部电影呢在讲一个小女孩，一样也是没人疼没人爱，然后家里呢又有家暴的父亲、嗯、就只能在线上游戏当中寄托她的人生，然后希望、嗯、哦，就是人生可不可以跟打游戏一样，所以她有做了很多线上游戏，就是怎么讲，算是角色扮演的那种东西，可是画面做得很漂亮、嗯就是我觉得在预告片当中就可以看到，可是在预告片里面看不到就是他跟男主角是如何相遇的、嗯、然后预告片也看不太出来就是这个故事要如何的发展下去。但未来的青春笔记呢，其实是一部韩国的网络漫画 Webtoon 所改编的、哦、然后这个网络漫画呢是非常动人人气漫画、嗯、所以其实就是也有很多人很期待这部电影。那刚刚我讲到那个《老人与枪》啊，就是劳勃瑞福的息影之作、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特别的地方是这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编， 真的有这个老人， 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抢匪，一个风度翩翩，然后其实就是拿着枪，然后说请给我钱，然后就是犯案的抢匪。然后他的预告片有写说这是一部什么真人真事，然后他有写大致上真人真事的电影、嗯、接着下来本周我最推荐的 Number One， 我自己最想看的这一部，也是一部真人真事电影，叫做《幸福绿皮书》。 哼，哎 ，Apple 上有人提到、欸，哎 ，Yes， 绿色的皮就是 Green Book， 一样是一个跟摇摆男孩有一点点相近的，就是也是在那个年代那个背景、嗯。然后你是黑人，你很有才华，然后你会跳舞，你会弹钢琴，但是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你再有才华，你不会像今天，就是你很有才华，你会唱歌，你会跳舞，你变成蔡依林，然后大家就 worship 就崇拜你，不可能，你就是一个黑人，然后大家去，你就只是一个 entertainer， 你就只是一个娱乐白人的人，简单说，你就是一个工具这样子。就算呢你在北方可能好一点，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去南方表演的话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很卓越的音乐家，一个钢琴家，他要去美国的南方表演、嗯、然后呢他就聘请了一个白人，算是因为你必须一定要有一个人来看顾跟照顾你，因为凭你一个黑人你很多事情在南方是不能做的，在那个 行不通的， 在那个年代你吃饭没有餐厅进去、嗯、厕所没有地方上、嗯、然后常常就是受到刁难，就是你还能活着就是蛮了不起，甚至说你还能自由自在走在路上就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因为大家会觉得你一定是某一家的奴隶，你怎么会在外面跑来跑去。好，那就 找了这个白人，可是这个白人他并不是一个高雅的人。嗯，这个黑人音乐家他因为念音乐念到博士嘛，所以他就是一个就是有艺术性然后知书达理的人，嗯，可是这个白人就是比较粗俗一点的人，所以一开始会有这种的冲突。嗯，在于就是这个黑人会一直觉得你这白人这大老粗，你可不可以，嗯，你会好一点，或者那白人在言谈当中呢，帮他开车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有不自觉的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论出现，包括说，嗯，你们黑人都喜欢吃炸鸡啦什么之类的这种。好，可是呢就是随这个旅程的不断的推展，然后他去南方开音乐会，然后当然也遇到一些人就是 diss 他啊，嗯，遇到一些困难跟阻碍啊，遇到警察特别就是看到是黑人我就要刁难你，然后那反正这个白人的司机还帮他动手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可是在这之中他们的友情慢慢的滋长。 是白人与黑人的公路电影吗？ Yes， 也是真实故事改编。 一颗星星的闪亮不足以构成一个星象，一棵大树的总和，季节带雨的重量，真理腾空了孤寂的环境。 你刚刚说那个叫什么幸福绿皮书 ？Yes， 那到底跟 Green Book 有什么关系啊？ 不知道， 神秘哦。 要看电影以后才会知道那个剧名为什么会取成 Green Book。本周其实还有一部超级大片啦，马修麦康纳加上安海瑟薇。 哎，欸，这个很突然的出现，欸，就是之前我都没有听说我在干嘛，然后就有一天就看不看看说，你知道安海瑟薇就是可能挑战一个他以前比较少演类似这样的角色。 对， 可是因为那个海报就是只有一语，就我看的也不是很清楚，我还想说 染金发的安海瑟薇。 对，我想说这到底是很久很久以前片我没有看过，还是它是一部新片，所以终于解答了，这是一部新电影。 然后两大奥斯卡票房巨星啊，嗯， 就这样带过了。 因为我今天在来电台做节目之前，我才看到我朋友的现实动态，嗯，他说惊涛布局， 而且这部片叫惊涛布局， 对，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惊涛布局。 对， 他看了适应吗？ 反正他看完以后，他接着下来的限动的下一张是一个，就是之前那个熊猫，你知道台北市那个熊猫， 台北市 很可爱。小燕姐之前有买那个小熊猫，哼，你还记得那个熊猫吗？ 我不记得嘞， 就是满脸问号的脸。真心不骗的，他说真心不骗的，嗯，惊涛布局。 我记得惊涛布局好像是安海瑟薇，他要聘请马修麦康纳帮他 处理了他老公。 对，然后但是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安海瑟薇好像不是一个 印象就看起来那个女子，嗯，就是也是越陷入那一个局当中，越觉得这一切都很神秘， 嗯嗯嗯， 就是 在预告里面你也看不出一个就是清楚的故事线，你大概知道说安海瑟薇会要请她处理掉她的老公，但其他的那些交错还有其他的角色就蛮模糊的。 嗯哼，好，今天介绍蛮多的。本周末你会想去看哪一部电影呢？但是你这么推荐《摇摆男孩》，然后他已经上了一阵子了，嗯，所以如果你要看《摇摆男孩》的话，可能真的是要把握机会。有人帮我们解答了 ，Grace 说，《Green Book》源自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本专门为黑人出版的绿皮书。 哦， 绿皮书里面记载了全美各地黑人友善的场所，比如说哪些餐厅、哪些饭店、哪些加油站是对黑人友善的。谢谢你的解答。 劲歌金曲，一首男人的情歌，这一次在他的 Life and Life 里感动真心。 曾经喜欢黑夜的宁静，现在痛恨夜的无息。总在我心中完美的无暇地是你，我愿意等着你。过去你要我陪你淋雨，我可以湿得彻底。你说浪漫与 陪你淋雨，在编曲上使用环境音效、电吉他、弦乐团，营造磅礴又凄凉的氛围。而黄子佼与自己对话式的诠释，让每个认真爱过的男人都成为这首歌的主角。 过去你要我陪你淋雨，我可以湿得彻底。你说浪漫与你，我和你，我是唯一。和你相依，现在你失去爱的憧憬，不珍惜封闭爱情。 黄子佼首张国语专辑 Life and Life 痴狂推荐，陪你淋雨。 我会永远等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三二一， SUV 买车周周抽万元礼券，最后倒数再加码，五名万元得主，买好车赚好运，来 SUM 保修也能月月抽扫拖地机器人哦。 SUM 要你大笑一周年，呼呼。 实在就是 SUM。 女儿啊，你开始工作了，今年的红包我就不发咯。 没关系，有台新。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千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和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值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有其田哥 K 哥喽！ 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邱诗琳。 一克拉的感谢，放心老变笑脸，房子很小却是拥挤的乐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星。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Rima 瑞玛西丹。那 假如想要看到更多我相关的讯息或是之后的活动，可以上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 Rima Zeidan 51，或是我的 Instagram Rima Zeidan 51 RIMAZEIDAN，就可以看到更多。 新的一句，没有什么过不去，那除了日记一些就是21页，看着自己写着写着写到手抽筋，压抑的情绪渐渐的堆积，决定连个附近慢慢忘记。没关系都别在意，一步一步就可以，哦，没关系也别可以，就是你最美丽。Oh, chérie, 不用小心翼翼，不必在意他人耳语，就这么简单而已。我爱你，我爱原来的你呀，别怀疑，就是你呀，你 yes you, yes you. Don't need to prove to nobody, cause I know he loves me.总有人喜欢扭曲我的话语，我觉得他可以考虑去做编剧，但这不就是我们的兴趣，用自己的看法解释别人的遭遇。他说了一句不对就又让人误会，一言难尽，所以安静故作很冷静，想要摘下不是我的面具，何必浪费力气掩饰自己。没关系都别在意，一步一步就可以，哦，没关系也别可以，你就是你最美丽。 Chérie 不用小心翼翼，不必在意他人耳语，就这么简单而已。我爱你，我爱原来的你呀，别怀疑，就是你呀，你 Yes you, yes you.在意他人耳语，就这么简单而已。我爱你，我爱原来的你，别怀疑，就是你，你 yes you, yes you. Don't need to prove to nobody, cause I know he loves me, yeah. 本周的飞碟快红心，它是瑞玛席丹。本周呢也一直在进行一个活动，因为就是我们的 Red Wimps， 请问你知道他们暌违两年的全新原创专辑名称叫什么吗？知道的话欢迎你编写手机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他们的专辑名称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抽到他们的相关赠品一份咯。那提醒你，简讯一封要10元。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3:51了，要跟你说声再见了，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还有你很棒， You're awesome， 拜拜。 しまいさ失敗で両点列挙して勝ち誇った嬢ちゃんたちをいよいよいよいよい負けないで勝った気万歳でっかちの正論は犯罪吐き違えた罰かいと天才飛び跳ねるとつらかった僕の恋とはパラパの君の善意とほったらかしの現実ここで Maybe it'll happen sometime. Maybe it'll happen sometime. I know when he leaves for work. Yes, I know where he drops off his shirts. But he doesn't know. No, he doesn't know. No, he doesn't know that we know all this. My neighbor, I'm plotting revenge against my neighbor, plotting revenge against my neighbor. Maybe it'll happen sometime. Maybe it'll happen sometime. He complains that my dog's too loud, says he'll call the cops. He screams and shouts, but he doesn't know. No, he doesn't know. No, he doesn't know that I don't like that.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是半途最刺骨。蔡健雅2019开年深情主打半途。 从学爱开始到爱之结束，我们都还在试着体悟一句再见的温度。离开总不是愿望的上路，却在生命中一再反复成为负数。有些爱，有些人，最后走进回忆，留在半途，剩缺憾，的缺憾。